月光下。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货。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七如八。

心为你放胆，为你栽一棵白杨，为你点一盏灯光，让黄花披绿荫，让绿荫飘花香，青春带来。